放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飘落着淡淡潮，一丝丝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一本叫做《仁义往事》的书在北京仁义的菊隐剧场发布，作者牛响玲是已故的仁义表演艺术家牛星丽和金雅琴的女儿。她以一个从小在仁义大院长大的仁义子弟的视角，讲述了她的父辈们，一群热爱话剧、热爱生活的老艺术家们的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仁义往事》这本书开始，和大家聊聊北京仁义剧院的二三往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有人说，一栋北京仁义的宿舍楼就是半部中国话剧史。史家胡同原56号院里留下了无数的故事，而这其中的一些故事就被记录在了牛响玲的这本新书《仁义往事》之中。全书分为第一章《牛爸牛妈》，第二章《焦菊隐》，第三章《角儿们》，第四章《流金岁月》，第五章《幕后》以及《后记》。除了自己的父母牛星丽和金雅琴之外，牛响玲还讲述了焦菊隐、于世之、蓝天野、朱琳、李婉芬、英若成、林兆华、濮存昕、杨立新、英达等人的轶事，展示了仁义前辈艺术家们不为人知的一面。这其中既有舞台上的大艺术家如何成就，也有艺术家们的生活日常。濮存昕说，观众看了那么多好戏，喜欢那么多演员，而出好戏造就好演员的地界儿，正是仁义人的生活圈。仁义的老艺术家李斌就把这本书称作是博物馆外传。书中的人物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嬉笑怒骂皆有，是喘着气儿的人。这里面出场的人物和故事有很多，比如说于世之，他曾经因为没有在演出结束后下车向观众告别而愧疚难当。濮存昕因为家教好而被称为不疯不闹的小仆，英大学问，英若成精通四国外语，身患重病仍然坚守舞台。这些老艺术家们的生活点滴都被作者牛响玲用京味十足的文字记录了下来。再比如说，书中还记录了著名戏剧家焦菊隐先生的不少趣事。京剧名家孙玉敏曾经多次到排练现场观看焦菊隐排戏，他就说，焦老视戏如命，把排练场当成神圣的艺术殿堂，排起戏来高度认真，一点声音都不能有，甚至掉根针都能听得见。有一次我在现场，因为朱琳的蔡文姬念白声音有点小，焦老师提醒了他两次，他好像没改。焦老生气了，说，你是不是没有吃饭啊？严肃批评之后，朱琳就哭了。他哭之后停了会儿就接着排。看完这次排练之后啊，我深深受到了触动，仁义真是艺术的殿堂。北京仁义有个口号叫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作者牛响玲的父亲牛星丽就在仁义的舞台上演了一辈子的小角色，但他在这些小角色上费的功夫可并不少。比如在话剧《风雪夜归人》里，牛星丽演的是没有一句台词的拉牌子车的马二傻子。剧情中，这马二傻子因为醉酒倒在了法院苏院长家门口睡着了，被巡夜的抓进了拘留所。 马二傻子的母亲马大婶央求京剧名伶魏连生说情，才把他放了出来。剧中马二傻子上场是他母亲带他到后台向魏老板道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上场，牛星力就做足了戏。他的设计是先由马大婶拉着他往前走，母亲越拉他，他就越神色慌张地往后退，母亲改为边哄边拉，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回缩，最后母亲趁他不备一把把他推进后台。马二傻子的登场是一个踉跄站到了舞台上，两腿岔开立定，咧开大嘴求助似的喊了声妈，表情又急又悔，简单一个出场就把剧本所规定的这个被剥削了智力的体力充沛的下等人形象生动展现出来。而仁义的观众都是最懂行的，马上就报以了碰头彩，他们说牛星力这样的演员就是一片能够闪光的绿叶呀。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仁义往事》，作者牛响铃是仁义表演艺术家牛星力和金雅琴的女儿。这本书的第一章叫《牛爸牛妈》，说的就是两位老人的故事。刚才咱们说到了牛老爷子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那牛妈金雅琴就更是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艺术家了。别的不说，我爱我家里的居委会主任于大妈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金雅琴1925年生于黑龙江，1950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1952年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一直到1986年离休，2016年6月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金雅琴在舞台上塑造了大量鲜活的艺术形象，比如日出中的顾八奶奶，茶馆中的庞四奶奶等等。牛响铃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说母亲自从在赵小兰剧中成功的饰演了媒婆之后，就包演了北京仁义舞台上古今中外的三姑六婆。可是她心里一直都不愿意演三姑六婆。1957年梅谦指导骆驼祥子的时候，于世之和方官德都认为金雅琴适合演虎妞，但是剧院公布演员名单之后，不仅虎妞没她的份儿，反而又被派了个跳大神的巫婆角色。金雅琴呢，当时就大哭起来，并且找了梅谦导演去说理，但最后闹了一场也没闹出个结果，只好开始去体验生活。可是因为当时跳大神的都被抓起来送到劳动改造去了，金雅琴为了体验生活只好去第一监狱找他们，很快就熟练地学会了跳大神。骆驼祥子公演了，最后虎妞病得不行了的时候，就该金雅琴上场了。他先是在幕后喊了一句哪屋喽啊，台下立刻是哄堂大笑，接着他掀门帘进屋，洗手烧香，浑身开始哆嗦，嘴里唠唠叨叨，突然一个哈欠就满台跑开了，说是在驱鬼。他还用哑嗓喊着天门开地门开，我给蛤蟆大仙下山来，大公鸡我要活的呀。这一趟词儿出去完之后，观众都乐翻了，谁也不顾虎妞的死活了。这下又糟了，因为悲剧成了闹剧，气氛他不对了呀。所以梅谦导演就忍痛拿掉了这场戏，以后再演骆驼祥子就没金雅琴的事儿了。但是梅谦导演对他的评价特别高，说全国跳大神的谁也没有金雅琴跳得好。退休后的金雅琴接演了一些影视剧作品，比如87版《红楼梦》里贾琏的乳母赵嬷嬷， 1993年又出演了家庭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演的于大妈。还有1999年《闲人马大姐》，演的是刘奶奶。《我爱我家》的导演是英达，他的父亲是英若成，也是一位仁义的老艺术家。英达小的时候就总在金雅琴家里玩，管他叫阿姨。当英达提出请他出演一个居委会主任的时候，金雅琴非常高兴，心想这次终于不是三姑六婆，可以翻身演个正面人物了。当时他的耳力已经不太好，在场上表演的时候对方说话还能听见，但后场的时候听场上说话就不太真切了。他唯恐错过上场时间，就让扮演贾圆圆的关凌在一旁帮他听着什么时候应该上场，到时候提醒着他。演着演着，金雅琴觉着自己的于大妈演得不好，她心想英达管我叫阿姨，她一定不好意思给我提意见，也不好意思换人，还不如我自己先撤呢。于是她就跟组里说我不演了，然后就回家了。过了两天，英达穿着大花裤衩，蹬着拖鞋赶到金雅琴家，一进门就问阿姨谁得罪您了。金雅琴说谁也没得罪我呀。英达说那您怎么不演了？他说我演得不好，我怕你不好意思换人。英达说哎呦您演得多好啊，您快别给我添乱了啊，赶紧跟我回去。他这才又回去接着演。拍完《我爱我家》，金雅琴又出演了英达导演的《闲人马大姐》。每次他都要求提前看剧本，戏不多也得提前做好准备，仔细看台词哪儿有包袱，需要什么样的节奏。由于下了功夫，他到现场基本都是一条过。有一次演煤气中毒的戏，由于耳力不好，英达喊停之后，金雅琴还是双目紧闭。蔡明终于把他喊醒之后，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您还真煤气中毒了呢。2005年金雅琴主演了马丽文执导的电影《我们俩》，在片中饰演了一位性格古怪的老人。据说在找到他之前，马丽文已经找过70多个老太太，最后才确定由他来演。金雅琴用他一生积累的演艺经验，将这个人物鲜活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凭借这部电影，当年81岁的金雅琴在半个月内连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和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影片拍摄的时候，金雅琴摔了一跤，摔得头破血流，老伴说这么大岁数了还接这么重的戏，真是自不量力啊。影片拍完又查出了盲肠化脓，东京电影节也没去成。获奖之后，很多记者到他家里采访，屋子很小，屋里屋外都是人。有记者问，得了大奖对您来说有什么变化吗？金雅琴说，最大的变化呀，就是你们都来了。而这个时候，他的先生牛星利已经生病卧床5年了，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看了电影节的转播。牛星利患的是帕金森，当时的病状很是折磨人，但他坚持把电视看完，而且落泪了。他对女儿说，你妈妈一辈子不容易，她那么努力的演戏，终于在晚年得到了应有的肯定。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北京人艺，刚才说的都是演员们的故事。那其实一台话剧的诞生，从导演、编剧到服化道、声光电，是需要许多不同工种的工作人员付出艰辛的。最近因为《声临其境》和其他一些电视节目的播出，不少观众朋友呢开始对声音工作产生了兴趣。而在一场话剧中，声效也是发挥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您比如说雷声、雨声、哒哒的马蹄声，这些都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我们今天啊，就请出一位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了30多年的幕后英雄，跟大家讲讲这诸多声音的奥妙。这位音响师叫杨学信，如今已经80岁高龄了，从人艺舞台上也退休了10几年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老人家从北京艺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音乐学院导演系毕业。1962年服从组织分配，到了北京人艺从事音响效果工作，这一干就是30多年。在北京人艺的音响仓库里，四处摆放着不少奇怪的物件，有穿着珠子的芭蕉扇，有大木板和大铁片，还有各种竹筒和轴承制成的器具，这些就都是制作舞台音效的功臣。有了它们，再加上不同型号的木鱼、磬、锣、鼓、号角、枪声器以及八音盒、唱片机等专业的音响设备，一出话剧才能得以声色俱佳。在音响部门工作，杨学信既要负责戏剧前期的背景音乐挑选，又要负责在表演现场同步配上各类音效，他的工作就位于主舞台的侧后方，在一张聚光灯照射不到的小方桌上摆满了各种物件。演出进行的时候，他必须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适时地制造出不同的声音来。他说，戏剧的拟音和影视剧拟音有着很多不同。影视剧拟音能对着话筒收音放大，可以后期，可以修改，话剧就不行，要让观众直接现场听见。如果用录好的声音的话，有的时候会有电音，很容易出戏，所以话剧的拟音更真实，也更讲究配合。比如在做戏剧《雷雨》的音效的时候，由于主人公四凤家住在池塘边上，杨学信就想到用牛皮纸和一个轴承互相摩擦出蟾蜍的声音，来烘托整个气氛。要模拟马车驾到时，只需要手腕上套着铃铛，再拿两个劈开的空竹筒互相对碰，就能在清脆的铃声中传出哒哒的马蹄声。要想营造军队列兵走正步的声音，就在鞋盒子里面放上绿豆晃动，像极了整齐的步伐。杨学信说，拟音没有技巧，靠的是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反复的摸索。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从《人艺往事》这本书聊起，跟大家说了不少北京人艺的演员和幕后故事。剩下的这点时间，咱们来介绍一部北京人艺比较新的话剧作品，它就是2016年首演，最近刚刚又在人艺舞台上演出了新一轮的原创新京味话剧《玩家》。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剧情啊，玩家的故事是围绕着京城大玩家靳伯安祖传的元青花瓷瓶展开的，一个承载着靳家血泪的瓶子，一个40多年没人见过真容的瓶子，成为了玩家之间的一个传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收藏在民间不断升温，京城的新老玩家为争夺稀世藏品展开了心术与智谋的明争暗斗，师徒之间的互相承担，父子之间的摩擦冲突，对手之间的勾心斗角，人的情感与命运在瓷器和人心的真真假假中跌宕起伏。作为一部精彩的群戏，玩家留给观众的不仅是一个充满起伏的故事，更是满台鲜活的人物。无论是冯远征扮演的老一代玩家靳伯安一生求真，还是由严瑞扮演的新一代玩家齐放，有着仁义和局气，都让人看到了京城玩家真正的精气神儿。梁丹妮扮演的关婶宽容善良，王刚扮演的蝈蝈李玩物不丧志，杨佳音扮演的宝二爷有些反面，却又喜感十足，可以说每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今天关于北京人艺的人、事儿和作品，咱们就先聊这么多。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 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北京，走在长安街，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